手，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，52886111，52886111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来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桃园突然派人包围了隐逸山庄，而燕鹤燕老剑客却是不慌不忙，说一切都在自己的预料当中。那么他又有什么办法带领群侠脱困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我也是特意为让他知道，我师徒啊，自此斗志，倒瞧瞧，是你桃园厉害，还是我燕鹤厉害？这徒弟不能白教，我也瞧瞧我自己怎么样，上岁数没上岁数，还能不能跟我这徒弟是吧是吧？别看这么多人把我的隐身庄围了，料无凶险，这都瞎咋呼。他围他的，咱们走咱们的。人围了咱还怎么走啊？你跟我走啊？前门不行，咱们有后门。啊，你还有后门？对了，房子我自己盖的，我不给自己留个后门行吗？赶紧有地道、暗道，走地道。告诉庄客不要惊慌，他们就攻进来。不见我，不见这几位主脑，哎，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。另外，这个暗道口他们且发现不了呢，这里边也不是一股暗道，跟我走吧。到现在你不信任他也不行了。桃园派兵围了隐逸山庄，燕鹤带着年羹尧众位下暗道了。暗道里头啊，嘿，修得还挺宽。俩人走几点，要一人走富裕，而且呢里边有照明设备，哎，都有火把，有的地方呢墙上有墙洞，墙洞里边还搁着灯。燕鹤投了随手走，随手把这就都点亮了，不知道打哪儿掏的窟窿能够通空气，这里头也不觉着憋闷。可是曲了拐弯啊，走得可真长，走了半天这才算见亮。大家伙一瞧啊，已然来到万龙藏风岛的这个山根之所在。有哪儿进岛呢？来呀，大伙瞧，我给起的名字啊，什么隐逸山庄个一线天的，都是我起的名字。我到这以后我自己起的，这儿我也给起个名字。 就由此处能够进岛，我给它起名叫燕翅孔。大伙儿这么一瞧，这难点儿，一尺见方啊，这么一窟窿，就我这扇子啊，一尺见方，这么一窟窿，斜木签通到山里头，不知道通哪儿，一山洞。说光是窄小不算，由这洞往外啊流脏水，世人万龙藏风岛啊一条下水道，走的还净是脏东西，奇臭难闻，由这儿能够进岛。大伙儿一瞧，只此一条路吗？啊，目前就发现这一条路。和尚来吧，听说和尚软硬功都有，塑骨法一定是好的，您受累打头吧，您的能为又高，是不是？听说您啊浑身的硬功，您这本领大了去了，哎，您打头了，有什么机关消息啊明枪暗箭的，您也足以独挡一番，哎，您来吧。和尚一瞧，哎，我试试，往跟前一站，往前一凑鼻子，呵，这股味儿顶得横啊，味道难闻呢，这还可忍耐，拿自己这脑袋呀就着这洞口往前那么一探，也就眼可沿能进去吧。是帽子吗？啊，咱们买帽子都是，帽子大了不能差一尺。您买帽子说您这个脑袋小，5859，再小57；说您这大了6061，再大6263。到头了，没有说脑袋小。我说成人啊，哎，戴20的帽子。说那位脑袋大，买85的。帽子店没有，也就是5859606162这几个号都差不多，哎，那现在您戴帽子呢都能松能紧，自己您能调，他这脑袋倒是能进去，这肩膀怎么进去？这么胖大的会宾，会什么功夫也不行啊。再说你让他钻去他也不钻呢，阿弥陀佛，这个不成，我来不了。你瞧，你不说你要走，我们到这你又来不了了，哪位能来呀？大伙一瞧都面露难色，这个恐怕我们都来不了。哎，郭老道，别人说来不了行，你要说来不了可不行，我知道天生五常身材。这古玄真呢，咱们前文书交代了，细胳膊长腿，这人细高挑，他本身又会塑骨法，他能走燕翅洞。那么您由燕翅洞过去没问题，这么些人都过不去，我看您行。哎，我行。燕老居士，您可真对得起贫道，这个地方是走脏水的下水道，奇臭难闻，这个又竟是脏东西，我这纵然挤过去了，我到那头了，要不让人发现还则罢了，要人发现，虽然说我这人不太修边幅，我这衣裳您看没有，僧衣也不是专业的道袍，但也别太脏了，我还是个好干净的人啊，好干净没关系，都给您预备好了，来，手下的庄客拿过来了，一瞧啊是个包袱，打开了一瞧，呼，感觉人家特制了一身衣裳，人燕老居士走过，人家就打这儿过去的，要不怎么人家知道这能通那儿？一瞧啊，油绸子，哎，两词儿，就有点现在这个潜水服的意思，防水，外头这词儿是油绸子的，一套夹衣夹裤可是连体儿的，除了这个不算，带抽口， 哎，就跟那猴皮筋似的，绷好了缩口的，啊，这个袄袖啊、裤袖啊都做好了，还有一帽子，也是油绸子的。这帽子呢做得好，整个套头的。这儿呢给您挖出眼睛来，这儿呢挖出鼻子眼来，这儿挖出嘴来，就有点这个劫匪那蒙面的面具似的。唯独到脖子这儿呢，也是抽口猴筋儿。这套整个穿上之后，等于在自己的衣裳外边又来一套。您到那头把这身脏的脱了，您要想回来再穿上，回来更方便了，自上而下您出溜着就回来了。哦，您给我预备的还真全。哎，这还不算完，这地位布口袋嘞。这布口袋嘞是什么？这您带着，这个打开您瞧瞧。燕鹤呀，把这布口袋一打开，大伙往里一瞧，嘿，一只鸽子。这鸽子腿上呢绑着俩小竹筒，一个竹筒里边塞一纸卷儿。燕鹤呢拿指甲把这纸卷儿给捅出来，拿手展开了，可就让古玄真瞧，白的白纸一纸条都给您预备好了。进去之后把所经道路全都在这上画好了，大概走多少步，何处高何处矮，几步有啊凶险，都在这上注明。进去之后能通哪儿，全在内上的注明。两个纸卷儿搁在这鸽子上边，来到了万龙藏风岛里边，您就撒手这么一扬手，这只鸽子自回隐逸山庄，我们可就得信了。就即便道爷你有什么凶险，我们可以派人从燕翅孔而过前去搭救道爷。呵，古玄真一看全套啊，连信鸽都给我预备好了，搁这口袋里头收好了口，揣怀里，外边油绸子衣裳一揣，这鸽子闷不死，闷不死，您放心，试验多少回了。好嘞，众位，我古玄真可就偏你们几位了啊，甭客气，您辛苦吧。哎，我也不让您了。哎，我走一回燕翅孔，老道这衣裳自己呀，这僧衣啊，哎，很宽大的。您看这和尚，和尚写字都特别的洒脱明朗，很飘逸的。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写字这个僧袍啊宽大，这袖子比咱们这肥。哎，这是辅仁大学的老校长陈元老先生。您要知道民国时期啊，那做过教育部的部长啊，哎，这个南北二臣呢，这是最有学问的大学问家了。这陈元他总结，他说你看这和尚写字啊，他拿着笔啊，他这只手啊他得搂着他这袖子，搂着他拿这手搂住了，这一搂袖子呢他就得大旋腕。我不知道哪位您懂字，哎，写字的时候你要坐在这儿写，小旋腕，这一搂着呢这就得大旋腕这么写。所以是和尚写字差不多都很飘逸，那个字很灵动，跟这个出家人平常法相庄严的这个形象啊还是截然相反。越庄严的和尚写出那字来，哎，越飘。当然就不能说绝对的说是和尚写字都那么飘，也不见得。所以陈元先生最爱收藏和尚书法，当时好多这个写好字的禅师那个字陈老先生都有收购。他这衣裳肥大，他自己拢好了，他得穿着油绸子衣裳，穿上之后啊，古玄真心里这个别扭就甭提了。怎么正合身儿？他没买着过合身的衣裳。 的衣裳都得自己做，成衣铺买衣裳去没有。为什么他天生五常身材？这宴贺是不是诚心给我预备的？也就是说，我知道他到了万隆唐风岛，我派人调查他，没准他还派人呢上回灵观里边调查我去呢。要不怎么他拿这衣裳我穿这么合适呢？而且他说他穿着这衣裳进去过，他那身是真脏的，就洗完了没有异味了，哪怕也得有点鹅鳞印儿，这里边多脏，给我这身油绸子的倍儿新呢，又不是炫裁剪的，我到他们家他就拿出来了，连鸽子都给我预备好了，是不是他早就算旧了？有一天我得上这儿找他嘞，他好领着我走这燕池洞啊，这都没准儿。心里头有这疑问，当时也来不及问了。难得就这身衣裳怎么那么可体儿？帽子、头套全都套好了，摸了摸自己啊，怀里这只鸽子。那笔墨没有现成的了，那就进去见机而作了。宝剑再背着可就不成了，只可把宝剑顺在自己怀里头，来到燕翅洞这儿，先伸自己右胳膊往里一摸，出溜一下子，呵，走脏水的地方那石头多滑呀。那没办法，强忍着这个恶臭，身子钻进去了，半拉身子进去，往里边顺这宝剑倒过把了，用塑骨法一点一点往里推，这身子赶俩脚完全进去之后，外边人这才追到洞口，大家伙抬头往洞内观瞧，眼看不很真了，那里边太黑呀，就仿佛蛇形一样，就在这一尺见方的洞里边，呵，真有能耐，古玄真呢还带着一口宝剑，弄就过去了。这宝剑可有用，掐宝剑这地方得准，三尺宝剑拿这就量了，这洞里边哪宽哪窄随时量，哎，自己暗记在心，这个不眼不能很准确，但是大概其能推断出来，就拿这口宝剑当尺子一点点推着往前，哎，量着走了老半天，越走心越寒，越走心越寒。怎么？别看那个恶臭味渐轻，但是呼吸越来越困难。这里头是活的是死的呀？虽然说燕鹤没有害人之心，但是这里边有别的窟窿眼，我可没拐弯，我一直往这儿走，我要自走到死窟窿眼倒回去那就算活了，倒不回去我就憋死这里头了。哎呦，老道啊，心里话说我得找一地儿换气，这地方要有活窟窿眼儿，我换过这口气来我就算活了。哎，正在呼吸困难想找地儿换气这功夫，眼前突然一亮，怎么到底儿了吗？心里边高兴，紧着爬几步，猛然间地势开阔，自己用手一撑这山石，本一下窜出来了，感觉到一天然的山洞里边了，自己乐了，怎么不是到了亮地了？感觉这个山洞里头啊，有人拿白灰把一块山石啊整个给涂白了，所以显得亮。最可气的是这白灰上写着一行字，老道呢手擎宝剑迈步向前，拢二目抬头一瞧，山石上白灰上写的这行字，好悬没气死，写什么呢？写古玄真到此换气。燕鹤呀燕鹤，好损了，你算把我古玄真这苦子我逮的啊， 把我给治的。看起来燕鹤是早有准备啊，此事要不是燕鹤所为，另有高人，这人可深了去了。再这么往四下一遍的一瞧，哟，有走净水的地方，有走脏水的地方，不一样，感觉这里边地方大了好几个山窟窿呢。自己暗暗记在心里边，什么方位上是他那股走脏水，顺着号归着这个一个山洞燕翅孔流出去了。这条净的地方单通一地方，一会儿可以走走，还有这么俩山洞啊，没有水，也相对的干松点，那谁都愿意走干净地方，得了，我还找干净地方走吧。提鼻子一闻，这条路上并没有半点腥臭之气了，在这儿就换衣裳了，把油绸子衣裳脱下来往这一搁，这也不怕丢东西了，自己手轻宝剑一哈腰，又钻山窟窿了，寒高就低，再往前走，突然间透亮了，自己算着在这个山洞燕翅孔里边啊，当然他行进速度很慢了，走了足有半个多时辰了，来到了露天的地方，拿宝剑上去试试，这么一试啊，自己乐了，有点过于小心了，感情上的是块大石头，这是块山石，这山石是空的，外边扔不知道，从外边看这山窟窿往里看，那是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，底下愣通这么一股密道，自己由这块大山石钻出来了，往外一瞧啊，不但没人，好一座精致之所在，一看呢，大花园，这倒不错，有隐逸山庄小花园，下地道走到山根钻燕翅孔，又跑一大花园来了，这是什么之所在？一看方砖碎石铺就的花池子，有方的，有角的，有圆的，四十不谢之花，八节长青之草，什么模样的植被都有，一时之间也叫不全的名字。往里硬闯吧，一拉溜的房子，精舍房屋，很漂亮，越墙而入一瞧，哟，正房一拉溜七间，两旁边厢房加一块十间，自己是翻南墙进来的，不知什么所在，窝子里边灯火通明，可是没人，怎么回事呢？他挂这帘子绝了，这种帘子白天由屋里往外瞧瞧得清楚，由外头往屋里瞧瞧不清楚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到晚上呢，屋里不点灯，由外头往里瞧也瞧不见，屋里一点灯啊，效果跟白天正相反，坐屋里瞧外头可就瞧不见了，外头要瞧屋里都倍儿清楚，屋里没人，门开着，就挂一个竹帘子，得了，我先进屋吧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，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《戏迷乐》节目。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，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，不怕你哭，不怕你